的歌声传遍 一首经典的抒情歌曲《天路》，来自春雷的翻唱，旋律特征鲜明，西藏风格典型突出。其实并没有套用藏族民歌的旋律，而是经过了匠心的创作，神听上去新颖别致。一条天路带领我们领略了雪域与高原的不同风景，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军民共建的信念。2018建军节特别节目，民歌里的军民鱼水情深。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来自刀郎翻唱的这一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用婉转悠扬的旋律和真挚动人的歌词，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名叫阿纳尔汗的维吾尔族姑娘和一位驻守边防哨卡的克里木的爱情故事。我们来听听看，当爱国之情和纯洁的爱情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深情呢？ 克里木参军去到边哨，临行时种下了一颗葡萄，果园的姑娘哦，阿纳尔汗哟，精心配这绿色的小苗，哎，迎来了雪水把它浇灌，搭起那藤架稻根儿扎根在我土，长长藤儿在心头缠绕，长长的藤儿在心头缠绕。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来自谭晶的《情深意长》，记录的是老百姓和红军的情谊。无论是将八个儿子全部送去参加红军的苏区老农，激流中用生命摆渡红军的大渡河船工，还是扎起三道天花牌坊迎接红军的藏民，长征路上到处都有红军的亲人，万千百姓都是坚强的后盾。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正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听着这样的歌声，你感受到了吗？ 你能不被深深感动吗？中场前的这一首记录军民鱼水情深的歌，据说是解放军某部通信兵战士杨正仁在1964年根据佤族民歌创作的阿佤人民唱新歌。至于创作时间，有的说是从冬到春，终于断断续续地完成了这首歌，那有的则说是一天时间完成的。今天的这一版翻唱来自歌手阿豹，格飞扬纪念2018建军节特别节目，刘慧邀请你，我们稍后继续一同来感怀。 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

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处是荒山，没呀人烟。哦哦耶，书简的难你玩，与往年不一般。书简的你玩。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唱这一首婉转悠扬的动人歌曲，看这一段秋影。 南泥湾出自陕北延安，是歌颂当时在大生产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三五九旅的一首经典歌曲。随后他也是被选进了音乐历史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并且被广为传唱。苏醒，刚才的 R&B 版本有没有惊艳到你呢？这里是歌飞扬纪念2018建军节特别节目，这一首《居民与水情》的歌是故事片《刘宝》的故事当中的插曲，《九九艳阳天》，来自马小梦、沙宝亮的共同演绎。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他坐在河边，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转呐，蚕豆花儿香呀，啊，麦苗儿鲜。 风车呀风车，那个咿呀呀的唱啊，小哥哥为什么呀，啊，不开眼？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个东风转啊，个个惦记着呀，啊，笑盈脸。 风声呀不停，那个车难转啊，决心没有下呀，啊，怎么开呀？ 电影《芳华》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影片当中几次出现了表现居民鱼水情深的那首《沂蒙颂》，尤其是再现了经典舞台剧《沂蒙颂》的片段，真的是戳中了很多人的泪点。是的，有一些历史必须记忆和缅怀，我们要感谢这样的民歌替我们记录下来的这些真情实感，唤起了似曾远离的情怀。我相信有些人从来不需要想起，也永远不会被忘记。让我们用这首《沂蒙颂》来纪念在战争中为维护国家尊严献出年轻生命的战友们，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有请佟丽、王浩。 孟山高，沂水长，君民心向共产党，心向共产党。啊，红星映朝阳，啊，映朝阳。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温泉河水清幽清美，我便斗笠送君，君爱民来，爱民用君，君民团结一家亲。和河水清幽 这个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水情，我们是有传承的，我们是有歌声来记录的。连续分享到的两首分别是来自丽娜演绎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当中的一首配歌《万泉河水清又清》，以及江涛翻唱的故事片《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今天我们通过这些久违的老歌再来感受当年的情谊，其实也再次激起了很多人对于当代最可爱的人的关注。我们不会忘记那些在北风凛冽寒彻刺骨的雪夜里驻守边关的哨所，不会忘记那些同枕一窗月光时想家的叹息与辗转，更不会忘记演练中赴汤蹈火冲锋陷阵的瞬间。向亲爱的人民子弟兵致敬。 也会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的这首经典老歌，一首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赞歌，韩红翻唱的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我的祖国》，献给大家。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愿意留声》，也再次祝各位周末愉快。 在岸上住，听惯了